Lesson 10. 第十课，这儿能不能停车？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能刷卡吗？ 能刷卡。 二，能打折吗？ 三，能换人民币吗？四，能用欧元吗？五，这儿能不能停车？ 这儿不能停车。 六，这儿能不能吸烟？ 七，这儿能不能拍照？八，星期一能不能参观？ 不能参观。 九，明天能不能请假？ 十，今天晚上能不能给你打电话？